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今日是2024年的3月20日春分，再加上是国际幸福日，在这里要祝福每个朋友都幸福满满，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春分是什么意思？ 春分是因为今日的话就朝头早的日照时间和夜晚是一样的。 啱，俾个剔你。国际幸福日是哪一年开始？ 2013年。 错。 不是2013咩？ 对不起你啱，因为2012年六月嗰阵宣布嘅， 系2013年开始嘅，系、第一个 你有两个剔， 正八两四，I love you， 好幸福满满，祝俾大家。 你做嗰啲功课我都做晒， 梗系要做啦。 幸福的每一天由十点风骚快开始。 啲啲嘅人十点搭三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顺利生效啦。星期三嘅早上，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50%。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 Brittany, before you go, there's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have. Oh, it's beautiful. But wait a minute, isn't this? Yeah, yes it is. But I thought the old lady dropped it into the ocean in the air. Well, baby, I went down and got it for you. Oh, you shouldn't have. 除了一阵间会有呢个 FST 啊，我哋嘅风骚 trainee 咧吓，第四位朋友咧会进入我哋第二回合之外，今日仲有中医取材啦吓，同埋交后时候嘅客家婆。 咦，客家婆咁啊教乜嘢？ 客家婆讲嘅嘢梗系同春分有关啦。因为今日嘅话，你知唔知道春分正式嘅时间系几时啊？ 唔知 啊，系有个时间嘅。咁啊，今年系2024年啦。咁啊，3月20号即系今日嘅话咧，喺朝头早一阵间嘅11:04 就踏入春分。 春分啦，咁你喺嗰个时候嘅话咧，就要做一啲嘢嘅。 诶，做乜嘢啊？ 阿家婆就会同你讲啦，不过佢系会迟咗嚟嘅。 但系你依家讲我， 立春要立春，立春嘅就系要将个鸡蛋，将佢希望可以冻起佢。如果你冻起佢嘅话，会有啲乜嘢嘅好处啊？ 幸福全年好运， 就会全年都为你带嚟好运。系啦，如果你立得到， 我谂到啦，我扮咗只鸡蛋，企喺度， 你都系一个春嚟嘅， 咩笨蛋？ 下边加两个虫， 双虫。 除此之外嘅话，咪仲有嘅就系话叫做接春分水。接春分水就系要点做咧？就系喺你嘅今日咧吓，11:04嘅时候咧，或者你可以去为你自己咧去接一啲福，就可以咧饮水。咁啊，饮水嘅话要喺边度啊？喺水龙头嗰度咧就就整一啲生嘅水。当然你唔可以搵嚟饮啦，你可以咧就喺嗰个时候嘅话咧打开个水龙头，跟住咧就接一啲水，跟住就煲咗佢之后嚟饮。又或者简单啲，如果你系 office 嘅话咧。你就可以去嗰啲飲水機嗰度，喺11:04又唔需要開熱水嘅。總之你就扭啲水出嚟嘅話，你飲就 唔好咁大聲，我驚陣間好多人同我爭。 我都驚，跟住就遲咗。 我11:00去排隊， 就係咁樣啦。咁一陣間嘅話，其實客家婆都會同大家去講下呢啲嘢嘅，冇錯。春分嘅禁忌， 喂，幸福呢樣嘢咧，真係每一個人嘅定義都唔同啦。有時小朋友都想要幸福嘅，但係小朋友有時啲幸福咧喺佢嘅想法。可能好正常啦，但系大人咧就会未必会帮佢实现嘅，因为咧系有一个小朋友咧喺网上就个爸爸将啲相同埋啲文章 po 出嚟啦，个仔有一日屋企咧养咗个比较大嘅鱼缸啦，如果大家有养鱼嘅话，其实养鱼咧，我觉得咧。你个缸如果系大咧，已经系另一回事嚟噶啦。即系我哋以前咧贪得意养咧，就用嗰啲细细个咁啊，即系可能系 箱仔、 箱仔咁样。 饭碗养一条鱼，我试过啊。 吓，樽啊，我一个扁嘅樽啊，养到条鱼仔本来好细啊，养到咧好大条咧，佢转唔到身。 以前真系咁， 真系啊！ 总之你随手攞啲乜嘢， 就倒佢出嚟。 其 实 我觉得 阿妈 其 实冇， 佢都系咁讲嘅啫。佢谂住你玩阵嘅啫嘛。 系啊， 你玩就玩，玩完就嗱，你养过啦，你唔好再养啦，上次养死过啦，咁样就冇噶啦。 咁我就真系好伤心， 我都 系。 梗系抌啦，佢俾佢冇地方養。 我嗰次好慘啊！我就一個又唔係話飯碗嘅，飯碗大少少啦，湯碗啊，湯碗就未至於係嗰只大即係一家人食嗰啲啦。咁就一個湯碗，咁跟住咧就擺條魚落去，到第日唔見咗。佢跳出嚟啊！系啊，跟住唔知去咗边度啊！咁啊点？诶，点不知有一次咧，就大扫除嘅时候，发觉原来 鱼丝 干咗， 干晒 喺个电视机下边啊！ 喂，你知唔知？ 嗰时候好得人惊嘅，大家都会发现鱼 啊咁咯。我嗰日咧，立一立咧，有个我唔记得个内文啦，即系总之佢大致上话有一家人见只龟咧，30年。之后揾翻咧，仲未死喎。 哇！ 系咪佢嚟噶？可能已经系第四代。 系啊， 会唔会系啊？ 佢走去出边， 但系你话 有咗啦，翻翻嚟。 珠胎暗结， 龟系食蚊噶嘛？咁可能佢真系揾到佢食咧，唔知啊。 哇！你搞我好多蚊， 唔系就系咯？你搞到有问题， 污糟啊！ 系咯，咁多嘢食。 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屋企个鱼缸咧系有啲系度。即系要度嚟做嘅，即系真系成个好似柜咁样，你未见过成个客厅，成一半都有嘅。 养热带鱼嗰啲好靓嘅， 嗰啲真系好。 佢有一个节目噶，节目嘅就系有啲人就去你屋企嗰度帮你嘅，就系搞呢啲咁样嘅水族箱啊。 系啊， 有啲嘅就养唔同嘅嘢嘅，有时成个水族箱养咩咧？养 海 草 啊， 系啊， 冇错啊！你竟然知我讲乜嘢？ 我梗系知啦。 养珊瑚康， 好靓啊， 好贵啊！ 佢仲有啲屋仔啊， 冇 错，五颜 六色嘅，同埋佢就 系 话，如果你砌珊瑚嗰啲咧，甚至乎会话俾你知嘅就系唔同嘅时候，即系好似种花咁样，佢就会有唔同嘅颜色出现嘅，即系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有唔同嘅风景噶，黐线噶，但系玩到破产啊！我有个朋友， 我知啊， 系啊，唔系话我要宣布破产，因为我玩珊瑚，唔系，而系就到最后尾嘅时候，系老婆，你唔好再买啦。 我有个朋友都话养虾都养穷啊，三嚿水一只， 好贵， 丁屎咁细，仲细过我手指尾嗰个嗰一节。 你有冇试过？其实有时咧都好似咧出街嘅时候，有啲人同我讲，你睇下，俾啲相你睇，你睇下我 B B 几可爱，等于你呢啲咁嘅人啦。你嘅讲呢个就啱啦。我有个朋友就系咁样啦，养虾，跟住话俾我听咧就唔知几多钱就买咗只虾，跟住佢就话你见唔见到？你喺个咩后边嗰度？ 丁屎咁细， 我睇唔到。佢就睇到，你啦，佢而家喐喐紧。左手啦，你就食紧嘢啦，咩啊？即系皇帝的虾咯， 系啊 系 啊， 你先睇到嘅啫。 佢有好陶醉啊，即系玩呢啲人就 好陶醉， 系咪先？ 乐趣何在？日日就去金鱼街。 系啊，佢就好花时间， 放工就去， 又好败家。 但你唔觉得佢好有寄托咩？即系最中意嘅人嚟讲，佢 over 咗啦， 系啊， 自得其乐。好啦，咁呢个爸爸咧就即系同我喺屋企整咗啲大鱼缸啦。 系， 咁之后一日咧，个仔仔咧睇样应该系三四岁到啦，四五岁到啦， 整蛊做怪啦。 唔系啊，你估佢想做咩啊？ 潜落去。 系啊， 我估到啦。 爸爸，我想旅游。咁如果你系爸爸，你会唔会俾个旅游啊？ 如果外國 如果佢身形系落到去嘅，你会唔会俾佢玩？ 唔得唔得，因为一次 死 系啊，一试一次咧就好危险噶。 系啊，佢就会趁你唔喺度嘅时候跳落去咯。 系啦，一定。 咁啊，爸爸咧就帮佢买咗有关嘅一啲嘅面罩仔啦，系啦，诸如此类啦，就唔单止俾佢落，仲拍埋片添咁样。啲人咧就话，只有阿爸先会咁癫，佢阿妈咧一定唔会俾佢做啲咁嘅事。 但系呢个好危险啊！ 系啊，亦都有啲人问，喂，其实真系好危险。如果大力一压，砰一声，咁点咧？咁样样，即系有冇谂过咧？咁，但系就亦都有啲人话，哎呀，好啊，呢个爸爸真系好开明啊，俾个仔咧一个心愿达成啊，咁啊影佢里边咧同啲鱼仔玩啦、游啦，好似喺海里边咁样啦，咁就 谂下又几得意。有冇呢个爸爸 contact？ 我想去佢屋企俾我接一下。 其实我觉得如果阿妈入去游嗰仲好啦。 哇！ 系咪啊？ 哇！ 阿妈游会唔会好睇啲？ 哇！正啊！ 阿妈就落唔到啦。 因为有啲游泳池系咁噶嘛。真系好离谱啊！你有冇见过嗰啲游泳池啊？即系 半透明下边嗰度啊！你有冇见过啊？ 有，我见过嘅就系有啲乜嘢咧？佢系地牢嚟嘅。啊，半透明嗰啲有。我有个朋友住嘅，佢嘅游泳池就系咁嘅。但我就觉得咁怪，喺 lobby 啦，你可以见到嘅就系半透明啊。你见到嗰啲人嗰啲脚压啊压。 古惑的泳池啊！ 但你嗰个系个 open area 嚟，我就觉得边个喺度游噶？系啊，从来都冇人游噶，因为好奇怪嗰个设计。你讲紧古惑的游泳池嘅，亦都有啦，有啲 嘅 就系个地牢嚟噶嘛，系啊，个地牢喺下边嗰度，你就饮下嘢嘅，但系咧系啦，嗰个地牢嘅嗰个天花板咧就透明嘅， 冇错啦， 上面就泳池嚟嘅，哇，嗰啲真系走字肉林， 咦啊， 游又开心，睇仲开心， 嗰啲但系你，我会觉得好奇怪，我点解会有啲咁嘅谂法嘅咧？ 唔知啊，同埋嗰啲泳池根本就游唔到水啊，的士咁细个， 我唔系噶。游到噶，游到啦，游到，游到。 咁佢嗰个， 梗系唔系讲紧你嗰啲五十米嘅标准泳池啦， 练水嗰啲练水， 跟住扑掂，跟住咁啊，梗唔系嗰啲啦， 嬉水嘛，呢个嬉水嘛。咁啊，爸爸都话其实咧就好浅嘅，应该就唔会浸亲，又话佢睇住嘅，即系唔会俾佢自己落。虽然系咁，但系啲网民都系觉得，唉，爸爸真系。爸爸是比较任性的，即是癫啲嘅， 同个仔系一齐， 愿意同个仔癫啲嘅， 冇错， 咁 个仔系系咯个仔啊嘛， 三四岁 啊，如果系嘅话，系咪爹哋系应该同个仔系会做呢一啲嘢咯？但系爹哋同个女又会做第二啲嘢噶嘛？ 系 系咪啊？又或者你妈妈同个仔同埋同个女都分别会做唔同嘅嘢， 妈妈咪同仔女带佢哋学大提琴、小提琴， 兴趣班、补习班， 就系你琴日嘅片段瑜伽。 琴日啊，啲人猛话，喂个女咁衰嘅， 喂真系大有人。 但系都有话系，真系好多呢啲人。 大把啦， 咁啊留意下个礼拜嘅下集啦。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Whoa. give mine to you. I need someone beside me in everything I do. Oh, yes, I do. 有阵时咧要达成咧，爸爸妈妈有好多力量嘅。我记得嗰阵时咧喺屋企咧，搞咗一个胶嘅吹气嘅泳池仔咧，听落好似好简单啦，就咁吹气啫嘛，即系泵泵泵泵 水咯。 哇！但系咧，虽然体量唔系好大，但系咧原来咧你泵气嗰个过程啦，放水啦，即系 哇，搞你一日啦。 真系一日，跟住玩完之后先至噩梦。你要整走啲水之后，仲要即系揿翻啲气出嚟咧。我买完之后咧，玩咗一次，玩咗一次就唔再玩。即系你哋细个有冇呢啲咁样嘅？ 我咪同我家姐争烂咗嗰部三轮单车之后断咗啊！ 断到乜嘢？ 扯边咪断咗个轴咯。佢又踩，佢又踩，扯断咗。跟住因为嗰时过年就攞啲曲奇饼嗰啲圆罐留住。 扮 D I Y 一部单车，一坐上去， 噼啪， 真系无聊啊！你家姐，马家姐又会陪你玩啊？黐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昨日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说，立法符合市民要求和对特区的期望，形容通过法例后可放下心头大石，香港可以放心发展经济。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外界对于立法不会有很多疑虑，因为立法只是防范有人破坏国家安全，制止有关情况出现，中央亦会对香港放心和有信心。他说听过商界声音有同样的想法，立法后不用担心国家安全问题。对于外国有声音反对立法，谭耀宗说美国亦有相关法律，议员审议过程对抹黑威吓不为所动，认为团结和有信心就可以克服困难。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一名71岁男性还押在囚人士，昨日在公立医院因病不治。他在去年2月因为纵火罪而被还押，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等长期病患，一直需要接受院所医院治疗和跟进。今个月17日因为身体不适被送院治疗，留院期间情况恶化，延至昨日证实不治。惩教处已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院将进行死因研讯。油尖警区联同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昨日展开打击违例泊车黑点行动，期间发出98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拖走10架对交通造成严重阻塞的车辆。警方又说，截至上月，油尖警区共发出3823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涉录到258宗司机违例事项，希望借此改善驾驶者可能引致交通意外的不良行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坎培拉和澳洲外长王英贤举行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王毅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澳关系实现破冰，重新起航，各领域交流合作逐步得到恢复。他说，中方从不干涉澳方内政，尊重澳方选择的制度和道路，同样在中国的主权、尊严和正当关切上，希望澳方亦能继续恪守建交以来作出的承诺，予以尊重和妥善处理。最关键的是坚持求同存异，双方不仅要正视和表达分歧，更要管控和超越分歧，最重要是坚持互利共赢。王毅强调，中澳关系既然走在正确轨道上，就要不犹豫、不偏航、不走回头路，要争取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亦是地区国家的普遍期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24点，跌5点，成交金额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4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74跌1仙，腾讯控股288.6升6。友邦保險56.35跌1.05，小米集團14.52跌3.4，南方恒生科技3.46跌咗0.2仙，美團88.65跌5.5，阿里巴巴71.05跌5仙，比亚迪股份214.8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58.56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4，日元151.21，瑞士法郎0.889，加元1.358，人民幣7.199，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5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港金报20,120元，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8.56美元，卖出2,1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咧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红桥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将军澳嘅环澳路去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咧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粤女新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其实咧，一间屋咧要卖啊，要出租啊，都要一啲嘅卖点啦。因为个地方好好啦，装修好靓啦，或者呢间屋本身嘅个质好好啦 ，quality 好好啦咁。但我想问你咧，如果你见到有间屋，嗰、那个屋主话呢间屋咧有古怪嘢，即系啲灵异嘢咧， 系 会唔系一个卖点咧？佢 会。 都会系一个卖点。我谂啊，其实 有某啲人系要住呢啲屋会发达啊嘛，听讲 系啊，又特别平啲啦。 系啊，又啱。 系啊， 系嗱，佢未必平。嗱，佢呢间屋咧卖屋嚟嘅，咁个屋主咧最近咧就宣称呢间屋咧有好奇怪嘅嘢嘅。但我睇完之后觉得其实都系 sell， 即系有少吹谷嗰间屋啫。我又唔系好信啦。佢间屋咧瞓到夜晚，有一间房啊，佢有几间房嘅，其中一间房咧瞓到夜晚三点咧。你经常就会自己醒噶啦，跟住咧你就会见到个墙咧有一个黑洞啊，咁而呢个黑洞出现咗之后咧，你只要咧伸手埋一摸咧，你好多嘢发生噶，你会见翻自己细个时候嘅情景啦，跟住咧你又会睇到即系预见未来，即系总之以前同将来你都睇到啦，甚至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呢个最大的卖点啦。你会睇到咧，今期咧，佢哋嗰啲叫 lucky draw 啊，即系佢哋唔系叫落彩啦，即系类似啦，系开几多号啊咁样。 咁嗰人点解要卖咧？嗬？ 点知啊？系啊，可能佢觉得够咯，住够咗咯，系啊。你不过呢个 point 啱，咁好你又卖，你又买咁样， 要卖啫。租俾人住咪仲 租同卖佢都会，即系一系租一系卖。但系我觉得呢啲嘢 结果咧。 结果而家佢咪喺度讲紧咯，即系成件事啫。唔知啊，我谂会有人中意嘅，好似你话斋。 几多钱啊？请问？ 贵噶， 你有兴趣啊？ 有兴趣啊，同你夹钱啊， 又好啫。 系啊， 我唔系好想知道我自己嘅未来。 系啊，你唔好住，你唔好住嗰间房咯。 佢咧依家 夹钱， 系八十九平方米嘅 八十九 house 嚟噶吓， 即系九百尺啦。 而家咧系727万，唔系泰币，港币。港币 太贵啦，喺曼谷啊，曼谷 系啊， 或者每个月7万几港币。哇，好贵啊！ 收钱 佢咪出鬼股咯，出鬼股氹你咯，系。但我谂呢啲嘢咧，如果头先你哋话会租，我又觉得啲意外，因为一般我谂都会宁愿。嗱，虽然你咁讲，有啲做娱乐圈， 佢唔系话灵异嘢啊，系嘛？佢话净系见到一个黑洞啫嘛，系即系嗰个有个时光隧道系嘛，就可以见到未来啊，可以见到嗰啲 彩票 开 嘅 number 啊，咁样 叫班人仔去住啊！你咁中意做六合彩？ 咦，阿 Michael 都可以喎， 你哋两个可以夹 夹 钱，我想讲系咪啊？ 系 啊，每人夹50000蚊，系咪？住一个月先咯， 试下佢灵唔灵强咯， 咪继续租咯，唔掂咁咪搬走咯，有乜所谓啫？ 喂，但系你真系租咗，咩事都冇发生，你奈佢唔何噶？我撞到啫，唔等于你会撞到。佢都系咁讲噶嘛， 咁啊， 呢样嘢唔系佢本身嘅一啲可见到嘅嘢嚟噶嘛，佢话佢见到啫， 佢啲又攞嚟讲，系咪先？咁一定系，你又叫我哋陪你讲，你又话会唔会嘅？就系租咗之后，我话佢见到，我见唔到咧。咁其实如果你住鬼屋嘅话，都有啲人见到，有啲人见唔到噶，你唔系嘅咩？ 啱啊， 系啊， 就算你话街嗰度撞鬼啊，有啲人。得有啲人唔得噶， 系啊， 視雲高， 系啊，所以就好唔開心，佢撞唔到鬼噶嘛，係咪？會唔會咁樣？ 其實唔好話唔可以撞鬼啦，有啲屋咧，其實咧，我覺得即係我唔知係咪啊，因為我唔係地產代理，有一 定難度嘅，即係你買或者租，就係、是、望曬一啲叫做有兩種，一種係飛碟，飛碟即係好大嗰啲， 總之係墳墓啦， 墳墓或者係類似嗰啲 嘅， 係啊，係。因為我都以前聽過啲朋友講，望呢啲梗係唔制啦咁，但係有啲人話，喂好靜喎，望呢啲，因為一定唔會。嘈啊！即系呢啲地方， 你又真系睇下喺边度？因为其实咧，我第一次去京都咧，我都真系服得我另外一半好紧要嘅。佢咧就竟然同我讲嘅就系话，想 book 一间酒店咧系比较得意啲嘅，因为点解要 book 嗰间酒店呢？就是、因为嗰间酒店喺市中心，咁而喺市中心嘅话就方便我哋第一次去，即系我啦吓，佢第一次去一个地方嘅时候，你去周围 explore，或者佢就抌低你，我你自己都识行翻去，系咪？系咪谂得好窝心啊？ 非常好啦， 系咪好谂包金啊？ 翻八十分先， 系咪？咁我就系、是、好好、啊，咁跟住佢就喺网嗰度咧，亦都俾咗有啲嘅呢一间嘅少少小型嘅酒店嘅相俾我睇，好、靓。即系全间都系黑掹掹，即系我嗰只 style 啦，全部都系冇乜即系 minimalism 嗰啲嗰种啦，就系简约主义啊，好 zen 啊嗰啲咁，床就系床，跟住 冇多余嘢啦， 冇多余嘅嘢，冇啲叮铃叮铃嗰阵，哇好正正正去，哇一去到嘅时候嘅话， 中伏。 上到上面即系下面都冇乜所谓，你觉得啊所有嘢佢 check in 佢又唔需要话有人帮你 check in、就系嗰啲啊，即系自己就 check in， 跟住佢就会怼个时卡出嚟，你自己上去嘅系咪好好啊？ 正啊！ 完全冇人掂过呢啲嘢嘅。好啦，咁样上到去嘅时候，我就哇，嗰啲地好啊，唔错喎吓。咁跟住咧就点不知一开个窗嘅时候，一向下望，我就话哇，你搞乜嘢啊？嗰阵咩啊？咩事啊？全部都系坟墓。系。全部都有墳墓，市區 係咪即係墳場？即係 墳場，但係一個好細、好骨子嘅墳場。 哦、 OK， 唔係好多個嘅啫，又唔係話好恐怖嘅。你望落去嘅話，其實有幾靚嘅。 你有冇數下一二三？ 冇嘅，但你見到嘅就係話係嗰啲點樣咧？佢嗰啲日式嗰啲墳場啊。跟住我先至做咗少少嘅功課，原來係咁嘅。佢哋嗰啲墳場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嗰啲咁樣，譬如可能和合石咁樣，佢就成個山都係。你就去嗰個地方嘅話咧，你就喺度 feel。到即系你系要去做嗰样嘢啦，但系其实原来佢哋都有好多嘅就系话寺庙啊，本来嘅就系你都会见到嘅就系，譬如可能喺日本佢有好多地方，佢有一啲细细间嘅寺庙嘅，佢就喺嗰啲市区中心嘅，好细间嘅啫。市区嘅寺庙嘅话，其实佢隔篱嘅话都会有机会系有呢一啲咁样嘅小型嘅坟场嘅。就喺嗰度 會 撞嘅，又唔係叫做幾個幾個，我諗幾十個度啦、 哦， 又唔係話亂七八糟， 都有一定數目喎。 係啦， 但係好靚 嘅 啦， 靚嘅、 啊， 你明我講邊就係啦，乾乾淨淨嘅，同埋嘅就係你睇唔明佢寫乜，你又覺得好似冇咁得人驚。係 啊，有冇相喺度啊？ 即係你嗰啲見到我眼咧咁樣， 即係有冇相啊？ 冇相 啊！佢哋唔興 有相啊！淨係一個碑，跟住咧就乾乾淨淨喺側邊嗰度咧，就只係有花，係、 嗯、 啦，即、 啊、 係、就是、一個碑，跟住有個花咁樣，就隻隻都係咁樣嘅，咁啊有啲。有啲唔同咁樣，咁我覺得就，但係即係始終都係唔係咁舒服啦，係咯，咁 你其實唔開窗就 OK 喎。 其實你又可以咁講，因為我係高過佢嘅，我只要唔望下邊嘅話都仲 OK。但係當你硬係好似唔係好舒服嘅時候咧，你就會望下邊，你會覺得啊點會喺墳場度住咧？ 結果點啊？ 冇事啊，冇事發生、啊。 唔係即係你都照做， 其實心理 我照住，我照住， 你得唔得噶馬小強？如果你會唔會？ 酒店我 OK 嘅， 但 係 靚 噶， 佢個 係 啊，因為佢係 靓嘅坟场，好好靓 噶，系咪好有宁静感 咧？我觉得 冇错，我啱想讲，赤柱坟场好靓， 整整齐齐，又系绿草如茵。你话如果有啲冧咗，你就即系争少少。你有冇见过啊？佢啲墓碑冧咗落嚟， 即系失修嗰啲啊嘛。 系啊， 我有试过去过一个，我觉得真系到我现时为止，我都觉得系真系最靓、最靓、最靓嘅一个坟场，就系喺印度，大吉岭。有一次我有个朋友佢就係话我都知道你系嗰啲冇乜忌讳嘅人，咁佢就话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咩都冇讲喎，咁跟住呢就同我哋去大吉岭嗰度就行咗去一个类似森林咁嘅地方。点解我会讲佢嘅森林呢？因为周围附近你见到啲树呢好高好靓，而且就係话有啲唔同类型嘅树嘅，即係高低参差不齐，但係你有咗种嘅就係好大自然嘅感觉。咁跟住我就话呢度系一个森林嚟㗎定系一个公园啊，佢就话你可以讲佢系咩都好啦，跟住再行入去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喺啲树旁唔同嘅地方会有一啲唔同嘅碑，有一啲就好似我哋所讲嘅，就系可能一嚿石上面就写咗啲名，咁英文啦，当然系。另外嘅就系无端可能系啲一棵树隔篱嘅话咧，就有一个 天使嘅公仔，有啲就可能係聖母嘅公仔。 係啊，係啊， 哦，咁得意嘅呢個地方係咪有宗教信仰嘅一個地方嚟嘅？又唔係嘅喎，你再可能行前少少嘅話咧，佢又會有一個釋迦牟尼咁坐咗喺度，即係定入定咁樣嗰啲樣。咁我就好可愛，呢個地方係咩嚟噶？咁佢就話係一個墳場。 係。 咁我就話：，誒呢個墳場點解會咁特別咧？係咪啊？佢可以容許唔同嘅宗教可以喺嗰度即係葬之外嘅話，因為佢係採取樹葬。树葬嘅就是当佢火葬之后，你嘅先人就可以将佢哋嘅骨灰喺嗰个地方嗰度，咁跟住咧就将佢种入破树。 啊，厉害！ 你每一次嚟去拜佢嘅时候，唔需要带冥香，唔需要带蜡烛，你只要嚟淋水就得啦。 啊， 系咪好好啊？ 好好、啊。 咁嗰棵树就系受到你嘅往生嘅亲人嘅滋养，一路长大。 即系你会感觉佢存在。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man who makes potions in a traveling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Sat on the roof and kicked off the moss. Well, a few of the verses, well, they've got me quite cross. But the sun's been quite kind while I wrote this song. It's for people like you that keep it turned on.So excuse me for getting, but these things I do, you see I've forgotten if they're green or they're blue. Anyway, the thing is, what I really mean, yours are the sweetest eyes I've ever seen.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the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人一首成名作。打入香港乐坛嘅非中文歌曲，除咗英文、日文、韩文之外，间中都有啲比较冷门嘅作品。其中一首旧作叫做 Anak，A-N-A-K，Anak， 代表我的孩子咁解。演唱作曲作词的 Freddie Aguilar， 其实他以前曾经度过一个荒唐的岁月。18岁那年他没有读书了，离家出走。期望他成为律师的爸爸很伤心。 Freddie Aguilar 带咗个吉他，只身流浪远方，冇人陪伴，最后流连喺赌场，沉迷其中。五年之后，突然之间醒悟，于是写咗呢一首《Anna》，向爸爸爸妈表达佢内心嘅歉意。最后呢一首歌得到佢爸爸嘅接受，睇完歌词之后深深感动，两个人感情更加亲密。呢一首歌曲喺香港乐坛曾经引起好多嘅回响。呢个亦都成为1977年马尼拉举行嘅第一届流行音乐节嘅决赛歌曲。Anna 作曲作词演唱 Freddie Aguilar。 Nung isilang ka sa mundong ito, laking tuwa ng magulang mo at ang kamay nila ang iyong ilaw. At ang nanay at tatay mo'y di malaman ang gagawin, pinamustan pati pagtulog mo. Sa gabi nagpupuyat ang iyong nanay sa pagtimpla ng gatas mo. At sa umaga na may talong ka ng iyong amang tuwang-tuwa sa'yo. Ngayon nga ay malaki ka na, nais mo'y maging malaya, di man sila payag, walang magagawa. Ikaw nga ay biglang nagbago, naging matigas ang iyong ulo, at ang payo nila'y sinuwan mo. Di mo man lang isip na ang kanilang ginagaway para sa'yo. Kat ang nais mo'y masunod ang layaw mo, di mo sila pinapansin. Ko si ka isi hai, tong ni tan sang nung ni ka sai gai, ni ka papa mama tay nung mong sang ka yun sing, mei mong sing chan, ko ni ka kay nung tak do wi ying. Do ko de li gong, ni ka tak bi ka hai zi.你每一次的笑容都带给他们欣喜万分，每一次你哭泣他都在身边关爱着你。孩子，你会不会明白，你永远不会明白他们花了多少心血，付出多少爱才为了看你长大，是真的。父母都愿意为孩子牺牲，只为你看到你在他身边。 Lang lumuha ng di mo napapansin. Magsisisiyak sa isip mo, 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Magsisisiyak sa isip mo, 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网上情诗经典重现，一人一首成名作。呢位朋友本来是牙医嚟嘅，做咗五年牙医之后，到28岁嗰年关闭诊所，选择做一个歌手。呢只歌曲喺香港乐坛瞬即成为好多人好熟悉嘅，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佢名叫做张洪亮。可能佢唱过好多唔同嘅歌曲嘅，不过睇佢嘅名字，我相信你仍然会记得佢呢个成名作。今日重温一下张洪亮嘅《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战斗？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战斗？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 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风骚实习生 FSP。 So, 实习生，哇！第二回合又有另一位挑战嘅同学仔啦，佢个名字就叫做 介绍自己， 我系 Helen 小欣欣， 耶！ 好嘢，你个新嘅名号， 介绍自己先，点解有新嘅名号啊？ 吓，你唔记得咗？ 你喺我背后改咗咩花名咧？ 冇嘅，嗱，我哋其实我哋嘅监制叫做大欣欣， 我有小欣欣。 除此之外嘅话咧，我仲记得咧，当日你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做一个实习生嘅时候嘅话咧，哇，嗰次啲车后面就叮铃嘭嘭声， 仲有飞机声， 冇错，你嗰阵时候身处喺。 港珠澳大桥， 所以我哋俾咗个新嘅花名咧，就叫做港珠澳。 好嘢， 简称澳港珠。 港珠好似sweet 啲，或者不如港珠珠得唔得？ 都得。Small big 啊，呢个名 sweet 啲啊，港珠珠。OK， 每一位就嚟 个 my new name， 今日几好系咪？ 系。 好啦，嗱，其实每一位嘅实习生咧，去到我哋而家呢一个第二 round 啦，都会上嚟咧，同大家会讲一讲嘅，就系当收到阿大欣欣嘅电话。嘅时候，系小欣欣啊嘛， 冇错， 系欣欣打俾你嘅就系讲啦，究竟你而家身处何方，同埋佢就系啊当时嘅感觉系点样咧？ 有冇整靓把声？喂， 系啊，搵边？ 定系知唔知嗰个就系即系香港啲人打俾你咧咁？因为有啲同学仔咧，佢就储咗阿欣欣个电话，一打佢就知啦。有啲仲系未知嘅，咁边个打俾我咧听？咁所以想睇下你嘅情况系点？ 其实咧，我已经 save 低咗 RTHK Alton 噶啦，系啦，咁所以佢一打嚟咧， 事业上 系 几时打俾我？ 系啦，我老公都嬲地噶啦，你成日拎住电话等边个男人电话啊？咁 佢 OK 嘅， 跟住咧，我收到 Otto 嘅电话咧，我就真系揸实咗老公，老公打你 啦，有啊，咁样咯。 佢当时系做紧乜嘢啊？佢揸车， 嗰时系闹紧仔啊，闹紧仔。 哇！ 即刻系啦，即刻即刻收声，即刻变咗好 sweet 嘅样。佢打你啦，跟住真系好兴奋，系夜晚嚟嘅。跟住就问 Austin， 喂。你做到咁慢嘅？你打俾我成八九點鐘， 係啊，未算晏啦，係 exactly 再晏啲。 佢就係咁講啦，佢話唔算晏啦，唔算晏啦，未時鐘啊。 佢鐵人嚟㗎， 我會嚇到其他所有人都唔敢再參加。 愛嗰份工就唔會介意，但我想問咧， 見到大家好開心。 港珠澳華，我想問小欣，小欣欣，港珠珠，我想問咧，其實你自己參加完第一次，嗱，每個人考完試咧，你會有少少。自己的 assess 噶嘛，你會覺得得或者唔得噶嘛？你上次你做完第一個 round， 你會唔會覺得佢會打俾我嘅差幾時？你會唔會呢種感覺？定係未必會有咧？會唔會啊？ 真心唔係謙虛，真係覺得50-50，因為我而家講翻我自己揭翻瘡疤出嚟，咪好攞就係、是我 cut 咗大家線噶。咁係、我知，係啦， 我哋再打翻俾你。 係啦，我係評估過噶，就得噶。 電腦係接受過評估嘅。 係啊，梗係啦，係立亂俾人入翻第二個 round。 因為我係好論盡，我 technical 咧好渣。咁我以前真係都做過 DJ 啦，咁我都試過 off 機嘅。我啱啱新做 DJ off 機嘅時候咧，咁個前輩咧就話：好啦，而家去新聞啦。咁去新聞有 jingle 噶嘛，即係新聞報道咁噶嘛。 撳錯咗， 我撳錯咗，一去就係、是。今日土瓜環之嗰啲咧，咁所以跟住我對面嘅前輩咧咩事啊咁，即係其實我 technical 渣，咁嗰日啱啱就有啲電騙咧打嚟就叫我借錢啊，咁我就太緊張，跟住就 應承咗佢， 就應承咗，平時都係借 俾佢， 好好好， 慘啦慘啦， 你好彩，你今日借幾多都得。 喂，咁我想問翻小欣欣啊，咁其實做 DJ 嗱，你今日感覺真實嚟到啦，望到個 panel， 睇下我哋點樣去演啊做啊。会唔会有少少哇？其实都几难喎，你会唔会呢个感觉啊？ 哇，几难，实在系讲得太夸张啦，系超难啊！尤其是我见到小张张咧，我真系唔系擦鞋，好激动，佢系一路咧按 panel 咧。哇！真係好似有十隻手咁樣啊，要出 effect 啦，又要講嘢啦， 演啦， 係啦。但我又覺得你除咗難之外咧，即係做出嚟咧，除咗好聽之外咧，係真心好好玩啊！ 嗯， 係噶，即係你完咗咧，你仲會好好 high 咁樣咧。 我哋自己都好 high 嘅，拍手啊，係啊，做得好好啊，夾得好好啊咁。 反而有時可能有啲嘢錯咗啊，大家就會攞出嚟笑下，好似即係好好玩咯，真係。我都希望 好似一家人， 希望可以 join 到呢個大家庭咯。 哦 ，OK， 好啦，嗱，其實咧。當然也要過另外一關的另外一關的就是每一位的就是 second round 的我們要見的一些實習生全部都要有一些就是天才表演的是啦我想問一問如果是的話小欣欣準備了些什麼東西戴眼镜先， 系啊， 戴翻个认真眼镜，呢叫认真眼镜，做事要认真。 冇错，真系变咗认真通啦。即系谂来谂去，真系冇乜才艺噶。因为其实我细细个咧，你睇我天生丽质啦，咁都想参加港姐噶。咁但系谂咗咁多年，过晒超晒龄啦，都参加唔到，就系因为冇才艺。嗰时有声有话， 你未发掘到啫， 都冇才艺。而家斋声咧就谂唔到，咁而家就试下扮下啲動物聲俾大家聽下啦， 可以喎。 但係咁其實 你咪扮動物，跟住我哋估係咩 ？Exactly， 我啱上，我真 可以咁樣， 都係想講 玩， 係啊，變成一個遊戲，係要大家估啊，直頭要估。 來吧， 唔係有個故事嘅，咁我就個故事，因為我真係真心驚唔知大家我係扮緊咩動物，咁所以我就會。讲埋 都唔系容易嘅，因为扮声系嘛，都需要一啲嘅运用啊，声线。 咁所有动物同我一样啦，都系参加咗呢个选美比赛嘅。咁呢个 即系森林选美大会。 系啊，森林选美大会啊。 好，咁而家就系小欣欣演出呢一个动物嘅森林选美大会，现在开始。 森林选美大会。小欣欣拎晒灯牌，劲兴奋咁去参加森林一年一度嘅盛事——森林选美大会。佳丽咧陆续出场啦，一号佳丽青蛙小姐，哇，咁嘅 样，唔怪得青蛙王子唔拣你拣公主啦，识拣一定系咁拣啦。二号佳丽乌蝇小姐，对眼系好大，唔使戴蛋仔都咁大，不过传媒爆料话佢劲小气啊，乜都嬲。三号佳丽蛇小姐，哇，条腰系好幼，不过又俾人爆料话佢冇品，蛇蝎心肠啊。四号孔雀小姐，哦妖，哦妖， 佢好贪钱噶，唔识得开瓶，但又要问人收开瓶费。五号朱小姐，真系冇调色搭啊，果然系猪队友啊。六号马骝小姐，哇个妆行到真系分唔到边边前边边后啊。七号象小姐，条腿粗到撑低成头噶。八号猫小姐，喵，靓、啊，不过撞晒样，同历届啲港姐冠军一样样嘅，正一 copycat 啊。九号鹦鹉小姐 ，copycat，copycat， 话唔掂，净系识执人口水尾。跟住虎同埋豹嘅泳装环节，简直系喺度斗小步啊！哎，猜。正当啲评判受晒嘅时候，最后一位佳丽兔小姐终于出场啦。佢系大热嚟噶，搞咩达达嘅？思怡问佢点解会咁噶？兔小姐就话啦：临出场之前，我去咗洗手间，侧边红人问我：你跟白雪雪怕唔怕 po po 嘅时候会整污糟自己噶？我话唔怕。我都未答完，佢就将我摆咗佢 pat pat 度啦。不过唔紧要啦，起码佢出场嘅时候佢好干净啊嘛。白兔小姐真系美貌与善良并重啊！佢咁样答完之后，全场哇，仲唔系佢攞冠军？ 好嘢！一人分析十分之多个角色啊吓，咁呢个。 喂，我最中意佢一个位置，我觉得佢剧本写得几好。 系啊， 佢话乌蝇咧乜都嬲啊，因为乌蝇咧周围嬲啊， 唔单止噶，佢每个动物每个动物都有啲机密喺里边 ，puppy cat 啊嗰啲咁样，系马骝啊，佢又唔讲，某啲又唔讲出嚟啦。 大编剧赞我， 不过唔系你写嘅系咪？系咪你写噶？ 系 你写噶？ 欣欣 写。喂 ，OK 喎，好啊。 可以 好，写剧咧就当然有另一种嘅技能啦，但系演出故事咧都系另一种嘅挑战嚟嘅。咁、今日咧就睇下小欣欣点样投入呢个古仔，呢个古仔咧又唔系现代添咯。嗱，已经唔系古现代嘅戏咧。阿小欣欣头先问，使唔使用另外啲通嘅？就系你自己去猜度。 所以要问下金牌编剧，点解会为阿小欣欣度身订做一个呢一个咁样嘅剧本咧？ 冇啊， 你拣噶嘛？ 系啊，虽然系一个旧嘅剧本，但系点解俾佢做呢个？ 我想佢即系演下嗰啲旧时代，同埋咧，因为对比阿锐锐咧，你系一个。大家姐嚟嘅， 我系啊， 我姐，所以我又想睇下佢点样喺面对一个大家姐。 哦， 系啊， 原来度身订造噶， 系啊， 谢 强 嘅，系啊，但系佢应该度得唔系好啱， 唔系，但系咧又啱啱咁巧，我而家啱啱喺屋企咧煲紧呢一个大闹广昌隆 哇！ 所以咧，系啊，想啲小朋友学多啲中文啊嘢咁样，系啦，咁 小芙蓉 系啦，啱啱就系有少少小芙蓉上身个 bit 咧，我而家试做只遮鬼， 又睇下你哋。 我哋马上就开始今日送俾大家嘅片段人间。片段人间，哭泣的蔷薇。 家姐翻嚟啦，今晚咁夜嘅， 我今晚个头好赤，快啲教醋俾我冲凉啦。 使唔使我帮你按下个云浆啊？会舒服啲噶。 哎呀，你边要识得啊？咪学埋嗰啲咪三姑六婆乱咁捻啊！你帮我教水冲凉好过啦。 哦， 啊，仲有啊，我听朝咧谂住要瞓晏少少，你下昼三四点钟先叫我起身啦。 哦，啊，都系唔得啊。 吓、 啊？司令部嗰边呢约咗你下午茶，佢哋话 我唔理边个话，总之依家我话我听日要瞓到下昼先至起身，天皇嚟到都系咁话，你教好水未啊？ 死火，我而家即刻去啊！ 哎呀，一个二个都系咁冇用嘅，我唔冲啦。 死啦，瞓到咁晏。开门啊，家姐，开门啊！你有冇事啊？ 你嘈乜嘢啊？我都话我头痛咯，你系咪想痛死我，你先至安乐啊？ 对唔住啊，家姐，我唔系特登嘈住你休息噶， 而系司令部今日约咗你下午茶。 你唔早啲讲，哎，我今次俾你累死啦！你快啲帮我攞套衫出嚟啦，我梳洗下即刻出嚟。 唔使啦，司令部嗰边啱啱派咗人送咗张便条过嚟啊。 佢讲乜嘢啊？ 佢话原本想请你中秋嗰晚去司令部度演出，不过 吓，阿才知唔知呢件事啊？ 佢知啊。 喂，你讲嘢可唔可以快少少啊？你唔好讲得一嚿嚿啦，你咁样我简直系嘥我时间，我会好掹整噶。张便条讲乜嘢啊？ 我都唔知啊。阿才头先接过张便条之后就出咗去啦。佢话佢会处理啊。 家姐啊，你唔好嗌我，一走佢咁样对我嘅话，我真系冇运行啊。 家 姐，我哋行咗大半日，仲未揾到森哥住喺边啊！你有冇记错噶？ 我记得喺呢度嘅咧。 家 姐，你冇事啊嘛？你面色好差啊！你见点啊？ 我最近个头越嚟越痛， 咁不如坐低休息一阵啦。我去嗰边问下人啦。 啊，家 姐，你点啊？救命啊！有人晕低啊！救命啊！ 森哥，我家姐点啊？ 嗯， 佢冇事啊。 好彩我住喺呢一头啫，我头先听到你嗌救命，我如果唔系，我真系。都唔知道你哋点算啊，论尽啊！ 咁家 姐醒未啊？ 醒咗一下又瞓翻咯，系咧。你其实你家 姐咩事？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道啊，我净系听佢讲呢一排成日嗌头痛啊。 嗯、有冇搵个医生睇下？ 冇啊，佢为咗嚟紧中秋节嘅演出，佢好紧张啊，成日都头痛啊。 佢、嗯、可能越紧张就越头痛噶噃。 咁点算啊？中秋司令部嘅演出好紧要噶， 系啊。 最衰我又唔识唱戏啦。如果唔系，我可以帮轻下家 姐嘛。 都唔系啊！吓、啊，我记得我听过你唱，你唱得 OK， 唔错噶噃。 吓、啊，嗰次我贪得意玩下啫嘛，何况家 姐佢都唔中意我入呢行。 你自己中唔中意啊？ 喜欢啊！上台唱戏几好啊！台下个个都望实你、啊，又有靓衫着，又可以扮靓。有时啊，我真系好羡慕家 姐噶。 如果你真系喜欢嘅，咪俾个胆试下咯。 唔得噶，实俾家 姐闹死啦、 嗯哎！ 不过讲个秘密俾你知 啊， 我试过静鸡鸡着住家 姐啲戏服，化埋妆，我觉得都几靓噶。 嗯， 我喺度谂，如果有一日可以同家 姐一齐上台演出就好啦。咁样我仲可以分担埋佢嘅工作，唔使佢咁辛苦嘛。嗯、 你有冇同你家 姐讲啊？ 梗系冇啦！你想佢打死我咩？ 诶、哎，醒嘞喎！ 家 姐醒啦！家 姐，家 姐，你有冇事啊？ 我冇事，帮我头好痛啊！ 森哥， 嗯、 家 姐个样好辛苦啊，点算啊？ 唉，不如我俾啲药佢啦，好唔好？好唔好？系啊，俾啲药佢食啦。唉，希望你家 姐食咗药之后冇咁辛苦啦。 森哥啊，我乜都唔识噶，唔知食药好唔好啊？你话啦。不过家 姐今晚又有演出啊。 嗯、知噶啦，放心，万大事有我。你睇样几辛苦。咁要食啦，一定要食药啦，今晚失常仲麻烦添啊！ 嗯，好啦好啦。 片段人间演出嘅就系港珠澳小猪猪啊！我自己觉得点啊？演 小欣欣几好听、 啊啊。我唔知道啊，希望小芙蓉上咗身啦、啊。Okay. 因为我平时咧讲嘢系咁快嘅，我系好似 WhatsApp 乘二咁样嘅。咁头先就系乘咗0.2啊！ 唔怪之我哋不停咁提我，你可以慢啲，你可以慢啲，因为个文初剧系咪啊？ 因为我觉得佢后半。是好好 的 越做越 好。越做越好的你是 warm up 了。 耶、yeah, 編劇話我入到戲。 好嗱唔好咁快照顾住。因为我哋仲有第三个回合就是要你聽歌嘅。如果你准备好就嚟咯噃，好唔好准备好未？ 我可以讲少少嘢先。 可以啊，请讲。 想当年，因为我咧就系、是、有一个商演啊，即系点解我拣呢首歌咧？就系、是、我有幸有机会商演，咁、我就唱咗呢首歌。咁当年嘅分贝咧就系、是、炸爆咗成个场，因为场好细嘅，系、啦，叫做温哥华嗰个香港仔啊，听个名字就知好细啦。咁所以嗰次咧都系我唯一一次嘅商演。咁、之后咧我成日唱 K 咧，就啲朋友都叫我唱呢首歌嘅。咁同埋由细到大，我啲朋友咧都好中意用呢一个形容词咧嚟形容我嘅，就系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其实咧，哔哩吧啦咧，并唔系呢首歌嘅真名嚟嘅。呢首歌嚟叫你 keep 住每天都要问问题，咁日日咧都会好丰收噶啦。嚟自小丸子嘅问题，天天都多。 今日哔哩吧啦之后，你自己感觉点啊？十分俾几多分自己？ 七分啦。 扣咗三分系乜嘢？ 扣咗三分系个广播剧嗰度 acting 唔系咁好，同埋动物声冇赤动物似。 唔紧要，有机会嘅，我哋再继续玩得更加开心，好唔好？ 耶！ 再次多谢晒， 有机会上次。 好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寻日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立法会议员李浩然认为，今次立法从罪名、量刑同标准等都比较公道，基本符合基本法二十三条要求。李浩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基本法二十三条要求的罪名，在国安法和今次立法后已经齐备，今次立法的其中五个罪名在中国 刑法亦有提到，代表整体有充分参考和考虑。对于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李浩然说做法是在执法过程中给予当局空间去因应社会转变或突发情况而修订有关法例，处理未能预见的情况，避免要经过立法机构而滞后。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举办重点企业伙伴签约仪式，涉及25间企业，当中19间是新一批重点企业伙伴，其余6间是因行程关系而未有出席启动礼的首批重点企业伙伴。在这25间企业中，6间来自美国，包括5间生命健康科技企业、1间金融科技企业，其余重点企业来自内地。引进办说，这些重点企业预计在未来几年合共将为香港带来超过400亿元投资，创造13000个职位。这些企业落户香港将会带动相关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来港，推动创新科技蓬勃发展。新一期綠置居將在今個月28號上午8點到下個月的17號晚上7點接受合資格綠表人士申請，為期3個星期。新建綠置居位於長沙灣麗御苑，共提供2359個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到大約646平方尺，其中77個是大約646平方尺的大單位，至於重售和回收單位大約200個，分別來自鑽石山啟鑽苑、油塘高宏苑和馬鞍山錦柏苑。今次推售所有綠置居單位的折扣率是市值折減48%，麗御苑單位的售價介乎大約154萬至到大約461萬，未售出及重售單位介乎大約87萬到大約339萬。綠置居預計今年第二季攪珠，並在第三季或第四季開始揀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47点，升118点，成交金额4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1点，跌4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6.87升1.2，騰訊控股290元升了5元，友邦保險56.7跌7毫，小米集團14.62跌了2.4毫，南方恒生科技3.49仙6升3仙4，美團89.65升了4.5毫，阿里巴巴71.7升6毫，比亚迪股份216元升2.2，恒生中国企业59.1升5.8，理想汽车133.7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51.3，瑞士法郎0.889，加元1.357，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港金报20140元，升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8.62美元。 卖出2159.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去青朗公路之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噶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嘅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要专心专注驾驶，千祈唔好做会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林子毅、林志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愁》完结篇。 聂小玉被绑架，聂宝华单枪匹马去找赵世杰，誓要拯救自己细妹，但一件事故令案情变得更复杂。主角魏国平最终又可不可以抽出8年前连环凶杀案的真凶葛喉者呢？《 消失的风愁》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一，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专家时间， 许 Sir 你好，许 Sir 你好， 一 好， 小强好。 每个礼拜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特别开心嘅，系啊，因为咧就我哋又有汤饮啦， 又 有茶水啦，系啊，又可以揸手仔啦， 系咯， 系啱嘅。 不过呢一排 好开心，做 定时要做啊， 系啊。你保養啊嘛，所以你唔可以話隔好耐嘅。 啱嘅， 每個禮拜都做。 冇錯啦，嗱，每個禮拜我哋會見到個取材啦。咪呢一排嘅話，我諗我哋會將嗰個重點咧會綁喺就係春天。 哇，幾濕、啊！ 呢一排真係好濕，但係又凍。 係啦。 通常嘅話，可能去到三月嘅話咧，應該就唔會再剩翻就十幾度，或者係突然之間咁凍啦。所以啲天好似亂曬咁樣。 其實係。我哋要留意，其实每年春天都会嘅， 嗯， 因为中医角度咧，春天系多风， 哦， 咁风嘅意思咧就唔系话打风嗰个风，而系个含义咧就系佢个幻变无常， 哦， 系啦，即系 好 似风，系啦，好似风咁样，成日都吹嚟吹去，究竟佢系无定向， 系， 咁所以有阵时咧就会打雾啊，有阵时又回暖啊，有阵时落雨啊， 系啊， 咁啊转季就系咁样，所以好多人病就会系咁样。 唔係瞓落鋪床好似濕淋淋咁啊！ 咁呢個就唔關取常事嘅，佢幫你唔到㗎。 唔係因為你瞓咗落去咧，感覺會 咁啊！香港沿海啊嘛，咁你沿海地帶咧就最容易有一個即係潮濕。 濕氣重，所以真係如果你個身體排濕去水嘅效果唔好咧，咁、身體好多唔同嘅部位都有機會有問題咯。 所以嚟緊呢幾集嘅話，我哋都會專攻咧，就有關於嘅就係春天呢個濕究竟對於我哋嘅身體會引起啲咩問題，好嘛？咁、今日我哋會集中嘅喺我哋嘅皮膚上邊，好啊，因為表徵嚟噶嘛，嗱佢發出嚟嘅話就會有咁嘅情況。 係好多人有皮膚好似濕疹呢啲問題咧， 有啊， 春天都係常見嘅。 係啊， 嗱佢引發嘅成因。剛才我們說天氣、天氣的定義就不只是潮濕、剛才說它一陣間就會暖、一陣間又會凍、一陣間又來濕、一陣間就好像很危、人呢就變成你要去適應這個天氣變化、如果你的身體抵抗力強，咁你承受呢個刺激咪大咯，但係如果你身體唔夠強，咁就好容易會消耗咗你個能量，咁就變成抵抗力有機會出現下降。咁、而皮膚咧，中醫角度咧就同個肺相應。咁、天氣嘅變化咧，亦都最容易刺激個皮膚。咁、特別啦，如果我哋凍嘅時候，啲血管又會收縮，啲血又滋潤去到個肌膚，可能因為咁樣咧又會差啲。咁天氣嘅濕氣咧，我哋又從呼吸嘅過程咧就會吸濕，吸咗呢啲濕氣入咗去身體，即係到咗個肺啦。肺啊同個皮膚相通喎，喺中醫角度。咁、所以嗰啲濕氣就會隨住啲經絡咧，就送咗去啲皮膚。 咁啊，走到周圍都係噶咯， 就困住全身啲皮膚。 係啊，因為皮膚我全身都有噶嘛。 冇錯，不過咧就話如果係同濕嘅位置相提並論咧、就喺啲手腳四肢嘅遠端。系啦，或者咧就喺我哋嘅腰腹以下嘅位置，因为水嘅嘢始终咧都会向下。咁如果距离个身体个内脏越远嘅地方，如果嗰度气循环去到个末梢回流嘅现象唔好，咁佢咪留咗喺嗰度咯。咁、留咗喺嗰度，佢又冇用，咁啊冇地方走，冇地方走就喺个皮肤外表嗰度咧就走出嚟啦。咁、所以就发咯。 咁、即时话我哋会去到啲脚趾罅， 会啊， 因为试过生萝卜仔啊， 吓、 会噶。 萝卜仔同湿疹关咩啊？ 我唔知啊， 都系同个血液循环嘅， 都系嗰啲嘢有关。 因为嗰啲嘢， 即系嗱，你嗰啲通道本身就系行气行血，但系你多咗一啲。不应该存在嗰啲湿邪，咁佢咪会阻碍住正常个气血滋养咯，咁佢咪会诱发呢啲咁嘅问题咯。 咁、会点样啊？湿疹其实个会系痕啦， 湿疹佢 会皮嗱， 佢喺现代医学咧，佢系属于皮炎，咁啊都系皮肤一种炎症。咁炎症嘅就会有红啦，会痕啦。咁痕嘅时候，因为啲血管收缩啊嘛，啲气血唔到，佢一痕，咁你好自然咧就 拗， 一拗佢就会损， 损 咗咧佢就会流水。流水咧就惹到四围都会有发，咁啊嗰个位置咧仲要有一个特征咧，就成日都唔好，咁啊好表面好翻又有笪印，有笪印咧一路都唔退，咁啊跟住之后咧佢又好容易又再翻发，咁呢个反反复复前前面面咧，我哋就叫做前面难愈，反复发作，病情时间较长，呢、个都系湿。嘅一個特徵啦， 咁啊，呢個好多香港人都困擾 嘅。我覺得女仔真係好困擾嘅、我見到有一啲好嚴重咧，係爛曬，係拗到爛曬，而且係每一年呢一個時候嘅話，佢都會翻嚟。 冇錯，即係佢有一種好似季節性嘅好發。 冇錯， 但係咧，佢除咗春之外咧，任何個節氣轉變，佢都係難適應。 個抵抗力差，佢就嚟咯。 佢抵抗力又弱，佢個皮膚本身都未強，咁佢又要受刺激啦，咁佢咪又發咯。咁、但係有陣時，即係除咗天氣之外，都好講究你本身嗱，譬如女士，佢仲要每一個月有月經，咁佢會有流失，咁個身體如果唔強，佢又冇辦法冇用一啲方法去鞏固，咁佢個免疫系統又唔夠啦，咁佢咪又發咯。咁、當然啦，我哋喺即係現代生活環境病人佢都係一係就我會去揀睇西醫啦，睇、中醫啦，呢啲都係主流。咁、但係睇西醫咧，佢又好嘅原因咧，佢有陣時俾啲藥食啊，搽啲藥膏啊，佢又收得好快。咁、啲病人梗係開心啦，哇，好快就改善咗咯。但係最唔開心嘅有陣時候咧，佢自己嘅抵抗力個免疫系統未夠強，係、個藥物幫助你去控制， 係治標。 係啦，咁啊變成咗好似治標咯，因為你個本係要靠你自己強啊嘛。咁、但係喺西醫俾你嘅藥，佢唔係幫你固本，佢係幫你舒緩咗個皮炎先嘅問題。 咁但係你反覆一路咧就查嘅時候就好，唔查你又唔強，佢又再發。咁你又驚查得多嗰啲藥咧對個身體吸收又唔好，咁變成咧佢哋就好困惑。 嗯， 系啦，咁但系中医同西医有啲唔同咧，就系、是、中医角度认为系同你个体质引起。 嗯， 虽然啊，大家都一齐生活喺呢一个季节天气，点解我就冇事？ 系有啲人有事， 系啦，一个个人啊嘛。 系、嗯、 啊，咁但系即系话特别好发就系因为我哋岭南地带、 嗯、 就天气湿。 系。 咁所以咧，你一定係要用個方法去扶翻個正氣，將、你嘅身體去強壯。咁、啊講就梗係好容易有個方向啦，但係做啊真係要即係坐言起行嘅。即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話，點樣可以令到個身體強壯啲咧？咁我哋都係從我哋嘅生活習慣啊、飲食習慣啊，同埋有冇鍛鍊啊、作息啊、工作有冇壓力啊，呢啲全部咧都係令到一個人身體弱。而產生咗你個免疫系統下降，咁、所以如果唔係嗱，你就算用中藥又好，用西藥又好，佢都幫到你。 嗯、 但係如果你自己唔幫自己去揾方法咧，亦、都好複雜。 所以上我有個問題想問，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話大家會睇西醫，西醫嘅話咧就因為佢好快嘅，係啦。但係問題係在於頭先你所講嘅嗰啲一大落嘢，即係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嘅嘢，即係你早啲瞓啊，食得好啲啊，咩咁嗰啲啦，係咪？即係係咪需要個時間係真係相應係比較長啊？ 嗱、 即係你對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啫，唔好以為嘅就可能食幾劑嘢，又或者 係 乖咗一個月，你就會好翻咧。 冇錯啊， 係咪 因為讀書個女仔佢成日都測驗考試，測驗考試佢緊張噶啦嘛。 冇錯嗱，因為你以為好翻、其實係表面好翻， 係啦。 實際上你引發嘅原因你係未好嘅。 嗯。 咁所以你一定係要注意生活戒口同埋飲食。 嗯。 嗱、就算一間我哋介紹一啲湯水茶療。甚至乎有啲外用嘅方法，好多病人咧可能都有效，即、刻都好快，哎呀有改善咯，咁佢以為咧係好翻啦，咁、但係咧，哎呀過咗一個季節佢又發咯咁樣，咁佢又好惆悵啦，點解又會翻發咧？咁、其實我哋講緊，如果講好翻喺表面，你都要顧及埋裏邊，咁、你裏邊嗰個方向就要用方式飲食啊，係藥物啊、湯水啊去鞏固先。好啦，鞏固到幾時係一個終點呢？咁、我哋成日都要去做一個比例。如果到下一個季節再轉季，喺、中間呢段時間你有調理，而喺轉季嘅下一次你有機會發嘅，因為你真係未強到嘅。咁你下一次轉季嘅時候個狀況已經冇今次咁嚴重，或者康復個速度又縮短咗，咁即係代表呢有進步， 係啦，我哋必須要有一個指標， 係啦，有個進步。咁有咗進步，即係你又要繼續努力啦、又再向下一個季去邁進。下一個季又比今個季又再好啲、直至到幾時咧？冇一個終點嘅時間表先。但係起碼你真係肯做，佢又真係下一個季節咧，又真係比今次又好啲、一次又一次好啲，咁就總係有終點啦。咁、有咗個終點嘅時候，佢就冇咁容易翻轉頭咯。因為你真係經過調理，唔係用藥物去壓制而產生佢嗰個康復啊嘛。 講得好好，係啦。咁啊，呢一方面嘅話，當然我哋要了解啦。就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手段有好多種嘅， 冇錯。 例如可能係食療方面啊、茶療啊，甚至乎就係外用嘅嘢， 冇錯， 係嘛？咁我哋而家逐樣逐樣同大家講下咯。 嗱，我哋每一個唔同嘅季節咧，佢都有嗰個誘發嘅成因。 係。 咁所以喺春季咧，又要用翻啲春季嘅手段。如果唔係，你揸住而家呢個方法。好好啊！喺呢幾個月，但係去到夏天，又或者去到秋天咧，食咗又點解冇效呢？因為呢個會有變化。 哦、 所以點解睇中醫有陣時就話要把脈啊，要評估啊，因為喺唔同嘅季節，個人體都會有一啲影響性。係 喎、 咁所以我哋今日用嘅材料咧，就係、主攻喺而家呢一個春季濕。嘅季節而引致嘅，咁、我哋先介紹第一款湯水。 好啊， 咁呢款湯水咧就用咗材料包括有桑枝、土茯苓、蜜枣煲瘦肉湯。 哇，呢、這個好簡單， 係好簡單，亦都個湯咧係比較清嘅。咁、桑枝咧，我哋去藥材鋪可以買到一隻咧叫露桑枝， 露桑枝 係啦，比較粗壯啲嘅。咁、我哋用個份量咧就可以用五錢。 係。 咁亦都咧，如果真係好大煲湯嘅咧，你最多都可以用到一兩。咁佢個性味咧係平性嘅、平性嘅意思即係不論你寒熱體質都冇影響。 即係太子都任位。 冇錯啦，咁啊桑枝就專走手腳四肢。 哦。 系啦，因为佢好似即系等于一个药引归经，你药你而家想去到嗰个四肢，咁、 嗯、 我哋头先讲啲湿咧就专攻四肢， 冇错， 咁、嗯、所以用翻桑枝咧、嗯、就可以将嗰个清退个皮肤个去到四肢嘅能力咧效果就对应啲， 即系好似等于树枝咁，系咪啊？系啦，我哋嘅手就好似树枝， 冇错，就、嗯、所以佢就系咁样相提并论啦。 知道。 咁啊，桑枝之后咧，我哋用一个叫做土茯苓，咁、 嗯、 其实土茯苓喺街市咧，我哋可以买到新鲜。 嗯， 新鲜嘅话咧，佢嗰个清热解毒去湿嘅力咧就更加好。 哦， 而佢个性质亦都系平性嘅。 嗯， 咁所以咧亦都系唔影响体质嘅。 嗯， 咁啊土茯苓咧就去湿解毒。咁啊毒嘅定义咧就系好多时候一发起上嚟啊，发得好犀利，损得好紧要，流水好严重。咁呢个就为之一种毒烈嘅情况， 即系你话发炎啊？ 发炎系啦，佢发炎有轻症有重症，哇，成只脚冇一忽好肉噶喎。咁、 嗯、 呢个我哋都有见过。咁、 嗯、 但系呢一种咁严重嘅时候咧，就为之叫毒烈啦。咁、 嗯、 所以佢解毒解毒嘅意思咧，就系将呢一啲现象都可以减轻啦。咁、嗯、啊，当然啦，土茯苓咧干品，如果喺药材铺买嘅，你可以用一两、 嗯； 如果喺街市买新鲜嘅、嗯，你可以用三两。咁、 嗯、 啊，因为呢啲嘢都系平和同埋含水分。咁、 嗯、 啊。加埋蜜枣就想个汤咧甜甜地啦，咁啊放嚿猪肉落去，咁啊有啲肉味，咁、 嗯、 就已经可以好简单咧、嗯，就将所有材料清洗干净，然后用水三公升去煲佢两个钟，个半至到两个钟啦。饮呢啲汤咧就要饮多一两碗嘅、 嗯， 因为你先至可以将身体里边嗰啲湿咧就随住你嘅大小二便排出。咁、 嗯、 你清下屙下清下屙下咧，咁、嗯、你嗰、那个。俗嘅嘢就少咗、 嗯， 惹起个皮肤发嘅问题亦都少咗。咁、 哦、 你又可以啦、最好啦、 嗯。 如果你系真系严重版嘅人、 嗯， 一个礼拜饮两三日、 嗯、 都冇问题、 嗯， 因为你系想将个矛盾歼灭啊嘛。 系啦，带走佢。 你係已經好啲嘅人、 嗯， 我又驚佢會發，咁、 嗯、 你就一個禮拜基本飲一次啦，係、 嗯、 啦，呢、這個就係你唔少得過啦。如果唔係你就借啲椅佢又嚟咯。呢、 嗯 這個咧就係從食療方向。 好， 咁第二個咧 就 係茶療， 係 啦，茶療咧即係話唔係煲湯、 嗯， 煲水代茶飲、 嗯，焗水飲， 係啦，焗水飲就睇下你個材料容唔容易出味。 哦 系啦，而家咧我哋滚几滚 ，OK， 煲 系啦，煲一煲佢、 嗯。好， 咁啊用木棉花。嗱、 okay ， 而家我哋春天都好多木棉花，冇错啦， 红色嗰啲。 咁啊，但系就唔系叫大家去路边执啊。 知道。 路边执嗰啲咧，有阵时你落雨又湿啊，朵花咧有机会会发毛啊，有菌啊，咁、 嗯、 可能会唔安全。系啦，干品。 OK。 咁啊，三钱木棉花。 三钱。 跟住系三钱嘅冬桑叶。 嗯哼。 三钱嘅金银花。 系。 嗱、啊，咁呢条方咧，其实木棉花咧就系、有清肠去湿。咁、 嗯、 啊，我哋头先讲嚟讲系就讲皮肤啊、 嗯， 但系中医角度咧，皮肤同个肺相应，肺咧就同条肠相应，所以清肠嘅话咧，亦都可以引动到将个肺所带系个皮肤嗰啲污糟嘢咧，就喺个排便嘅过程一齐带走嘅。咁、 嗯、 所以木棉花就清肠去湿，而桑叶咧。就可以清肺，亦都系清皮肤、 嗯， 所以皮肤如果有啲皮炎嘅，咁佢亦都可以有作用。 嗯、 金银花咧就清热解毒，亦、 嗯、 都系有去湿作用。咁而好多人都认识啦，金银花仲可以咧外用添、 嗯， 因为金银花佢系喺现代叫做有消炎功效， 嗯、 有杀菌作用，有抗病毒嘅好处。咁而金银花同埋头先嘅桑叶、木棉花三味一齐落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用三碗水滚、 嗯、 得佢有10至15分钟。 呢、這個叫做三湯。其實頭先你講嘅就係、是、就算你話木棉花、桑葉同埋金銀花都全部都係三錢， 係 再加用三碗水，好容易記呢、這個、 嗯。全部都係三、三錢嘅藥材，每樣都係、三碗水滾佢15分鐘啦。係、啦， 咁三個字， 三個字，咁OK 啦。咁啊，會唔會涼少少咧？會嘅。呢、條方係有啲清涼。咁、如果你怕佢涼，咁、只有一個方法，就煲夠佢時間，煲長啲、煲佢半個鐘，將佢個涼性。经过九煎，咁啊可以降低一啲、因为這些呢啲咧都系花草树叶，好易出味，所以我哋点解本身就话滚去三个字就算啦。咁啊呢个又可以大家试下，每个礼拜又饮两三次啦。 好啊， 咁啊最好咧就再用埋最后一个方法咧，就系、外用，就买蒲公英同埋黄柏。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哎呀，上台， 听嘅听嘅。 太自家下 春欢春欢， 银溪都来贴揭擦音啊！而检热战咧后爸 B 啊， 吓爸 B 个 爸 B 啊，米街都茂江而喊危咗贴揭擦音啊！而战咧， 哇！你讲嘢对眼，哇！又火 咁先至讲到下家话噶，你明唔明啊？ 明白明白明白， 系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喺你哋嘅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已经听咗啦。 诶，你又听啊？ 系有 广东话，你又识听？ 因为我搭紧火车翻嚟啊嘛，咁、哦、我又听紧咧，我就听到你哋咁样讲嘅，就话今日咧，其实咧都系两个非常之好嘅日子。二十四节气当中嘅话咧，今日就系春分，咁啊亦都系咧就廿四节气嘅第一个， 系啦、啊啊。春分英文系咩啊？ 春分 ，Spring Separate。你唔好以为考我，系啊，我唔理噶啦。 我学英文。 好啦，咁啊，春分之外嘅话咧，今日咧亦都系呢一个嘅国际 幸福日， 幸福日吓，咁、就系联合国所定下嘅。我觉得呢两日咧撞埋一齐，你会 好温暖啊，春回大地，冇错， 双喜临门嘅感觉啦， 爽喜临门， 系啦，爽喜临门，系啦，唔系爽喜。好啦，咁啊，今日嚟讲嘅话咧，当然春分咧，头先亦都有讲过咧，就系今日咧有一啲嘢系适宜做，亦都有啲嘢咧就唔适宜做嘅。有啲乜嘢应该要做噶？ 饮 立春， 立春就系饮饮嗰个咩春分水， 系啦，同埋饮呢个春分水。 我头先啊，饮春分水 见到啦。見到你喺出邊同啲女同事喺度大家 爭喎，同我起又似你 春分水啦，嗰、那個邊個啊？ 蘭子，佢爭唔贏，我哋交換啊，我哋零三分。一齊就撳住，我撳熱水，佢撳到 滾。好温馨啊！點樣交換啊？你哋兩個。 唔係，因為同一時間啊嘛，咁點飲咧？一、二、三，交換。 又合緊交杯春分水，係咪？ 正啊！ 真係開心。係 啊。 係啦，咁頭先有講過啦，就係話今日咧，其實春分嘅時間咧，踏入就係2024年嘅3月20日嘅早上11点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係可以嘅話，你應驗咗有啲為你帶嚟好運嘅嘢咧，除咗可以今日咧立春之外嘅話，仲可以飲。春分水嘅，咁啊简单啲。如果你喺呢个 office 嘅话，咁你咪去个水机嗰度揿少少咯。好似阿兰子咁就好夸张嘅。头先我同佢讲，佢话我头先饮咗春分水啦，我仲要嘅就我忍住唔去洗手间 ，keep 住佢， 费事将啲春分水饮嗰头饮，嗰头又散晒佢。 keep 住啊 ，keep 住啲春分水， 好鬼耐一个钟。 好啦，咁啊，除咗话做呢两样嘢之外嘅话咧，仲有啲咩嘢系会为大家带嚟好运嘅咧？咁今日咧喺客家，我同大家要讲。讲啦噃，所谓叫春分嘅话，其实实际上点解啊？ 啱啱系响中间，就日照又系十二小时， 系 夜晚又系十二小时， 冇错。 由今日起咧，就开始日又越嚟越长， 系啦，日长就夜短啦， 冇 错，哎，非常好啊吓。好啦，咁啊，其实当然啦，春分方面嘅话咧，就有咁样嚟去分法之外咧，其实咧亦都有好多嘢咧，大家要留意嘅。虽然就系话系咁样嘅意思，但系咧，因为踏入春天嘅话，都系仍然去听阿徐 Sir 咁样讲，都系湿啊，又或者就系呢一样嘢咧，就要留意住自己。嘅身體啦，咁所以咧就係話春分嘅話咧係會半冷半熱嘅節氣嚟嘅。頭先你講啦嘛，永遠都係一半嘅啲嘢，係咪？因此咧。唔好做剧烈嘅运动，你系咪好开心啊？ 大条道理，大条道理。 嗱，咁你飙，你出汗，你涉亲啊嘛，一阵风吹埋嚟， 就系咁嘅意思。咁就话，如果你咁样嘅话咧，就会令到你嘅身体会容易感到不适嘅。 我一定听话。 所以咧，春分嘅禁忌当中咧，呢一样嘢咧系叫大家喺今日咧系唔好剧烈运动嘅。除此之外，喺饮食方面嘅话咧，亦都要小心。头先你有讲到啦，你就话昼夜同埋咧就系呢个嘅早。上嘅话其实基本上系一样啦，所以亦都系嘅就系寒冷同埋温暖嘅时间嘅话咧系各半嘅，所以亦都叫你就唔好食一啲太辣，又或者咧就系冻嘅嘢，即系例如食呢一个雪糕啊，或者系饮冻嘅嘢嘅话咧，亦都唔系太好嘅，就以免自己嘅身体不适啦。 李老师啊，今日食个春菜得唔得啊？ 春菜？ 你未食过春菜？ 好食噶， 冇啊， 春菜啊，潮州噶， 系啊。 我应该知道是哪些嘢， 好食噶。 OK， 嗱，咁我就唔知道今日咁唔应唔应该要食春菜啦。头先咧，你有两样嘢之外，大家咧亦都可以睇下啦。嗱，春分嘅话咧，亦都系唔适宜探病嘅，系、啦。佢系因为咧喺国外嘅话。有啲地方你知唔知道佢係當春分當為一年嘅開始㗎、有一個地方、伊朗、例如伊朗佢哋、會當春分係成為就一年嘅開始，即係其實過緊年啦， 即係新年、 所謂一年之季呢就係、在於春嘅話呢，所以喺春天嘅話係唔適宜探病嘅、好啦，咁另外仲有啦，咁仲有一啲嘢呢係可以做嘅，咁亦都可以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頭先我哋有講到兩樣嘢呢，就可以立春啦、立春嘅話呢就可以為你一年四季咧带嚟孝运气， 孝运气， 好运气， 好运气啦。另外头先有讲嘅就系话接春分水，咁就用个杯咧接咗啲水嚟饮，甚至乎可以揾嚟洗面。 系、啊，你唔早啲讲， 你块面咁大点洗啊？ 我头先就一路斟水一路， 系啦， 那个嘴都 得嘅。嗱，海水桥而都射 man， 如果而淹水啊，而淹落去啊，一存款水咧都拎到而行太运， 行太运。 可以洗面，跟住亦都可以饮落去。另外啦，仲可以嘅咧就系话晒太阳，晒下太阳， 快啲一阵出去晒。 冇错，咁呢一样嘢咧都系一个好嘅。咁啊，当然若果你话喺台湾地区嘅话，如果譬如可能今日真系唔好意思啊吓，冇太阳嘅话，可以做啲乜嘢？食太阳饼。 哦，咁都得啊！ 佢哋咪有一种咧就系太阳饼嘅。咁啊，其实咧， 老师啊，搽太阳油得唔得？ 搽太阳油都可以， 都系，都系， 或者撑太阳伞都得。嗱，咁其实佢话咧就建议大家，亦都系喺咧就系今日嘅好日子啊，就系11:04嘅时候咧，就分啲饼嚟食，咁样咧就大家都能够分到呢 一 份嘅福气嘅啦，咁样，但系已经过咗啦， 唔系啊，今朝都有。粟米烧卖啊！ 粟米烧卖有烧卖系冇错，礼尚往来啊嘛，我哋互相 人哋请我，我请人， 梗系咁样啦，人人都开心系咪？ 好， 咁所以咧就几样嘢嘅话咧，大家都系可以做嘅。 好 啦，嗱咁而家我哋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咧用呢一个客家话去教大家。头先啊呢一个嘅春分时候嘅禁忌咧，教大家讲一次啊吓。好啦，首先今日春分嘅话，客家话点讲啊？ 春分。 诶，叻仔，系啦，冇错，正确嘅就系春分， 春分 就系春分啦，春分， 春分。 第二个啦，咁就系讲到嘅话，适宜可以做啲啲咩嘢嘅咧，就系要立春啦，即是话要攞一个鸡蛋咧，就将佢就摆上去啦。好啦，咁啊点讲啊？ 立春， 立 就系立春。咁但系如果系鸡蛋嘅话，系点讲啊？我教过好多次噶啦， 太春。 冇错啦，芥春， 芥春 系啦，就唔讲芥摊，系讲芥春叻仔。 我啊，咪翻乡下嘅，攞一啲鸡蛋落嚟啊，唔知点解咧，只只都系两个黄噶。 咁得嘅， 系啊，我都食过一次两个黄 啊。咁咪好抵咯你， 系啊。 咁你咪食两只鸡蛋有四只黄咯， 系啊。唔知点解 一打出嚟两个 黄， 系啊，好开心噶。 我真系好 开 心啊， 好似 有 bonus， 有 bonus。好啦，咁其实就有芥春啊，就系春分，就系春分，立春就系立春。咁第三个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要接春分水，咁点讲啊？ 接春分水 非常好，接春分。岁 接 春款岁系啦，就接春分水或者系春款岁都得啦吓。好啦，另外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话，今日我哋应该要好好咁样出去，仲做啲乜嘢啊？ 晒太阳， 晒太阳， 晒太阳， 晒。 太阳 系啦，晒太阳就系晒太阳啦。今日得啊， 系啊， 头先我见到出边系 啊， 晴天后后啊吓。好啦，咁啊晒太阳之外嘅话，有一样嘢叫大家唔好食嘅。头先有啲咩啊？ 唔好食辣， 冇错啦。咁点讲啊？ 辣 五毛蚀辣， 五毛蚀辣 系啦，五毛蚀辣，同时就唔好食辣嘅嘢吓。五毛蚀辣或者系食辣辣咯，你净系讲辣。得唔得？好啦，除咗辣之外嘅话，仲有乜嘢唔好食啊？ 冻嘅嘢系咪？即系头先我有讲到，就雪糕唔好食嘅。好啦，咁啊， 点解我听唔到嘅？ 有讲到啊，系 啊，你好多嘢听唔到啊，你见唔见到我？我突然间都见唔到你。OK， 好啦，咁啊，太冻嘅嘢系点？ 太冻， 冷冻是 冷冻 啦，就系冻嘅嘢唔好食啊吓。我哋成日食嘢啊，或者系啲冻嘢啊，我哋叫冻事，即系冻西系啦，冷冻事， 冷 冻事，咁样就系咁嘅意思啦。好啦，今日咧原来仲有一样嘢，头先我有讲到就系喺某啲嘅地方嘅话咧，今日啦。系啦，佢就系过紧新年嘅，咁所以叫大家唔好去 拜拜 探 病 啊， 探病， 探病， 系啦，就唔好去探病啦。 点解好似系笑紧我嘅探 探 病？ 探病， 你唔好崩口人几崩口， 系啊， 好 崩啊。 好啦，跟住仲有一样嘢你最开心嘅，就系话摆到明今日唔使做 运动， 系啦，咁点讲啊？ 唔使做运动， 唔做运动， 运动。 系啦， 运动 唔做运动，其实系话剧烈嘅运动啫。你少少，不如你散下步啊，或者你慢跑啊，系 OK 嘅吓。唔做运动啊，好啦，今日除咗话系春分之外嘅话，仲有系乜嘢话？ 幸福 制幸福日， 咁点讲啊？幸福日， 幸福 错， 幸福日。 幸福热， 幸福 系啦，祝你幸福就系话祝你幸福，幸福热。仲有另外一样嘢，我头先冇讲到嘅，就系最紧要一样嘢，头先咧有讲过噶啦。譬如话唔同嘅节气嘅话，应对住我哋唔同嘅五脏六腑，大家咧就要好好地咧去保护嘅。原来春分最紧要系乜嘢咧？系要护肝， 护 肝啊，肝好紧要吓。好啦，咁肝点讲啊？ 肝 系啦，乌肝， 乌 系啦，就系乌肝啦吓。好啦，教咗大家有好多系春分今日咧应该要做嘅嘢，同埋唔适宜做嘅嘢。而家我哋重复一次， 收到。 春分， 春分， 春分， 立春， 立春， 接春分水， 接春分水， 晒太阳， 晒太 阳，唔食太辣嘅嘢， 唔 好食辣， 太冷嘅嘢， 冷 冻事， 生病。 贪平， 贪平， 贪平， 贪平， 系啦，平，系啦， 平嚟呀， 唔做运动， 唔做运动， 幸福日， 幸福， 幸福夜，同埋护肝， 护肝， 一阵间有你喜欢嘅， 点嘅 扮晒嘢落地，用少女特技挡过去，随时离家出走，我再次青春期。I'm gonna play， 送我一夜千里，四把摇滚机，一拍出枪凌空飞驰，粉红色 hoodie， 与时并进地巡视，飞时走壁留恋城市，维持无聊 pose。谁怀念我经典？不羁不羁一世冷静儿，今晚今晚一个听爵士，从头又拍子，扮晒嘢落地，用少女特技荡过去，随时离家出走，我再次青春期。I'm gonna play， 送我一于小李，四打要腹肌。共迎幸免，无人被催促，仔女自律点，完场还在线，燕子会断片， 搞掂啊！ 谁借幻想的宣言？不再不再跟你懒一线，边个边个关我乜一事？成朝就去海边，又去到绝地，用师德绝技荡过去，连环人心。 来了， 好啦，叫多天气测呀， 天气测呀， 鸡苗， 八 B， 八 B， 我叫立春， 立春，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嚟啦噃吓， 好， 第一题，小强最唔中意做乜嘢？八 B， 冤通， 唔错啦， 冤通， 冤通。第二题，中医取常，八 B。咁巴闭啊嗱， 唔好食诶冷冻事， 冇错啊，冇错啦，其实成日叫人哋唔好食乜嘢咧，其实基本上所有中医都叫大家唔好食冻嘅嘢， 生冷嘢啊， 生冷嘢。第三题，我哋叫猪润即系 咩？ 粒寸 乌干， 冇错啦，其实系乜嘢咧？就系干啊吓。第四啦，咁啊吸收维他命 D， 我哋要做啲咩？爸 B。 晒太阳， 好叻啊！二十四节气当中， 爸 B， 爸 B， 立春， 错，头先咪讲二十四节气当中谷雨之前嘅系乜嘢咧？ 春分， 春分冇错啦，谷雨之前嘅就系春分，系今日啊吓。第六题啦，每年啊喺我哋嘅三月二十号， 爸 B， 喂，爸 B。 幸福日 冇错，就系、是、今日啦，就系、是、定为咧就系、是、国际幸福日嘅第七题。今日应该要喺早上十一点立春， 春春欢岁， 非常好啊！第八题，春分其实要做啲乜嘢？爸 B， 五 又 四三， 嘢 冇错啦，为自己带嚟好运咧就系、是、要立春嘅。第九题，话啲女孩子 着 爸 B。五， 我冇答。 四， 三，唔好食啦。 二，一，冇错。话啲女仔着衫，立春着得好 就系。女仔唔好立春，佢自己答咗啦。佢根本就乱嚟嘅。 我条问题系话，话啲女仔着衫好豪放，你会形容佢为 辣， 辣啊嘛，就系好恶啊嘛，辣嗱。好啦，而最后尾嘅就系话，最后尾咩系爸 B？ 淡平， 非常好啊。今日好好啊！你哋两个分别每人都有五分啊！ 我唔中意啊！ 打平平 手，我唔中意呢个菜果， 我俾一分你。好啦，翻嚟有片段人家。 疲倦，望着无奈，望着某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上有沙，上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红。Cause I've got all that I want in front of me， 无谓理那些琐碎事。 我哋阿冯允咁呢个时候，个十二点二十九分嘅，23度嘅温，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英国外相卡梅伦同欧盟理事会 抹黑香港國安條例，指出維護國安天經地義，特區立法不容詆毀、干預、阻撓，注定徒勞無功。發言人強調，國安條例不會對在港外國機構和人員的正常活動產生影響，反而為香港構建更加安全、便利、高效的營商環境。發言人又說，英方不斷就香港局勢煽風點火，妄加評論，歸根究底是出於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態。中方敦促英方正視現實，放棄在香港延續殖民影響的幻想。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亦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英方無資格說三道四，敦促英方停止以任何藉口干涉中國內政。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舉辦重點企業夥伴簽約儀式，涉及25间企業，當中19间是新一批重點企業夥伴，其餘6间是因行程關係而去年未有出席啟動禮的首批重點企業夥伴。在這25间企業中，6间來自美國，包括5间生命健康科技企業，1间金融科技企業，其余重点企业来自内地。引进办话，这些重点企业预计在未来几年合共将为香港带来超过400亿元投资，创造13000个职位。这些企业落户香港，将会带动相关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来港，推动创新科技蓬勃发展。新一期綠置居將在今個月28日上午8点到下個月17日晚上7点接受合資格綠表人士申請，為期3个星期。新建綠置居位於長沙灣麗悦苑，共提供2359个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646平方尺。其中77个是大約646平方尺的大單位，至於重售和回收單位大約200个，分別來自鑽石山啟鑽苑、油塘高宏苑和馬鞍山錦柏苑。今次推售所有綠置居單位的折扣率是市值折減48%。麗悦苑單位的售價介乎大約154万至到大約461万，未售出和重售單位介乎大約87万至到大約339万。綠置居預計今年第二季攪珠，並在第三或第四季開始揀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今晚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大致天晴，隨後幾日漸轉潮濕有霧，有一兩陣驟雨，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間相當溫暖。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3度，相對濕度4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559点，升30点，成交金额4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1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77升2仙，腾讯控股287.6升2毫，系升2.6。友邦保險56.5跌9毫，小米集團14.44跌4.2，南方恒生科技3.47升0.8仙，美團88.65跌5.5，阿里巴巴71.05跌5仙，恒生中國企業58.72升2毫，比亚迪股份215升2，理想汽車133.1升5.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3，日元151.44，瑞士法郎0.889，加元1.357，人民幣7.199，

是我一生的困惑，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信。一生看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亏恨。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片段人间，情陷唐人街中集。 我叫阿珍，细个嗰阵咧，阿妈想移民去加拿大，于是喺九十年代中，经过隔篱嗰啲师奶介绍，就嫁咗个老华侨，跟佢移民就过咗嚟加拿大啦。唉，我都唔知系好彩定系唔好彩。结咗婚五年，个老华侨啊病死咗，我就开始一个人嘅生活啦。我由洗大饼到洗车，喺街市度卖嘢到帮人洗头，成个加拿大由东到西来回都走咗几次啦，我都唔记得，我只系记得我好快就结婚又离婚，新郎有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唉，最后就只系剩低我，剩低我得自己一个人。 明白世途多么险阻，令你此时三心两意。 看远路，经漫漫，谁为抉择最？也恨迟，人在旅途洒泪时。 唔该，扬州炒饭，唔该晒。 好，一个扬州炒饭、 啊。小姐， 系、 啊。呢度有冇咧中文报纸啊？旧嘅都得嘅。 报纸啊？ 系啊。 有嘅，想睇咩？ 你俾咗我先啦，唔该，你唔好问住，你俾咗我先啦。 等阵啦。扬州炒饭 哦，唔该，系啊，有冇帮我搵报纸啊？ 哎，唔 ，sorry 啊，我即刻搵俾你。 哦，唔该。 哦，报纸先生， 系唔该晒。 系搵咩啊？有大新闻啊？打劫定系杀人啊？ 唔好意思，我想自己一个睇下报纸先，唔好意思啊。 哦，懒巴闭，喂，你睇完俾翻我喎。 冇嘅。唔该埋单啦， 去柜面俾。 哦，唔该。 喂，咪住咪，阿哥，你攞走晒啲报纸喎。喂，你咁贪小便宜咁点得啊？你俾翻啲报纸我得噶，未睇晒啊嘛，咁啊人都有嘅啫。 阿丽常，有一级楼梯。小心行下，睇住呢度，冇嘢咪。 又系你啊？几多位啊？ 两位啫。有冇静啲度冇咁大风嘅位啊？我太太唔系好舒服啊，咁我唔想坐得风吹住。 咁、坐里边啦，里边有位。 阿丽常，我哋坐入边。嚟，我拖实你，小心啊！ 点啊？食啲咩？ 啊，丽常，你食咩啊？不如我揸主意啦，好唔好啊？阿小姐唔该写嘢， 讲 一碗牛腩面，我得一碗炸酱面。丽常食唔食菜啊？写咩菜好咧？啊，不如咁啊，马拉盏炒芥兰，阿加多个酸辣汤，好嘛？ 咪住，阿哥啊， 吓， 你唔好怪我多事啊。你嗌嗰啲嘢咧，全部都好重口味嘅。 哦，系啊。 你不如咁啊， 食清淡啲好嘛？嗱、咁就對啲唔即係嚇啲唔舒服嘅病人咧會好啲嘅，係、嘛？ 阿麗 Sir， 你覺得點啊？好啊！诶，小姐好啊，不如咁啊，你话俾我听有啲咩啱病人食嘅、清淡啲咪 嗱咁啊有嘅，嗱我帮你就写一个拆肉嘅鱼蓉粥，好靓啊，我哋呢一度啊，餐牌冇嘅，不过咧我叫师傅整俾你， 好 嘛、 啊，李 Sir， 好，你信我啊，又甜又 好 味啊，仲写多个肉片汤米，米粉啊够正气，整多个白灼菜心，咁啊点啊， 好啊 好 啊，好就咁啦， 我帮你落 单，唔该晒。唔该，埋单啦。 点啊？今日帮你点嗰啲嘢食，啱唔啱食？ 啱啊，啱啊，啱啊。 好，咁好 啊。我睇得中意。 系好，咁啊好啦吓。你得闲多啲嚟啊，我再帮你哋谂多啲啲啱你哋食嘅好嘢。嗱、我呢一度啲嘢咧，唔落味精嘅，好健康嘅。你搵匀成个温哥华都搵唔到啊！第二间中国餐馆好似我哋咁有水准啊吓。嗱、你咧多啲带你嘅太太嚟食啲好嘢。顺便就同佢出嚟行下，晒下太阳，吸收多啲新鲜空气、对病人好啊嘛。 吓、小姐你几细心喎、吓。 我做嘢出名大头虾，你啊第一个赞我细心嘅。 你谂嘢真好全面。其实我都想同我太太多啲出嚟食饭。 嗯。 不过真系唔知道有几多次机会。 唉，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大把机会嘛。你放心啊。你嚟噶啦，我实帮你谂啲好嘢食俾你、又啱你食嘅，保证食到肥肥白白、健健康康，乜嘢病痛都冇晒，吓、 成你贵言吓、 好， 唔该晒，唔该晒，走啦，走啦， 好，下次见。 啊，唔该。 诶，先生又系你。 系啊系啊。 太太咧？ 喺屋企休养紧。 哦。佢冇乜嘢啊嘛， 唉，你睇到佢个样啦，系咪？块面白晒，点话冇嘢啊？我今嚟咧想揾你讲少少嘢，唔知道方唔方便咧？ 哦，啊方便方便，诶、里边坐里边坐啦，哦。 我叫阿波，我旧年先同太太由香港移民嚟加拿大，唉，嚟到我老婆 check 都有 cancer， 仲系。末期嗰只好严重， 唔使担心啊！你有咩嘢要帮手嘅，你啊即管讲啊，帮到手嘅我一定 帮。我日头要翻工，我想揾个看护帮手睇住佢。最好中国人讲翻中文，因为我老婆咧英文真系好唔掂啊，佢唔明佢讲乜嘅会。 仲有啲咩要求咁啊？ 最好识煮嘢。 哦， 啊未结婚仲好。 吓？点解要拣未结婚啊？ 因为咁嘅，我想我看护留低长啲时间。你话你24小时喺度瞓埋仲好啦，咁我出多少少钱啦。但结咗婚嗰啲实唔肯啊，系咪先？ 你好有钱噶吓，好锡个老婆、啊。 唔系咁讲，我同佢经历好多嘢先可以喺埋一齐。我真系唔想我有事噶，佢陪我挨咗好耐，我而家环境好啲，咁冇嚟睇佢死噶嘛。我真系唔想啊！你明唔明我？你明唔明我？ 先生，先生，阿婆系嘛？你唔好咁样，你冷静啲，冇事嘅。你咁爱佢，佢知噶嘛？一定会冇事噶，你听我讲啊，你放心啊！我觉得阿婆个太太真系好幸福，因为。阿婆真的好爱佢，好锡佢。如果佢太太可以好翻就好啦。阿婆 系 如果你信我咧，我帮你照顾你老婆。 吓你 吓、 你讲真噶？ 我讲真嘅， 真系噶。 嗱，我同餐馆个老板咧讲声就得噶啦，我随时过嚟帮你。 哎呀，咁啊多谢你啦。 嗯， 哎，不过咁 系。 钱唔系好多噶咋，因为我医药我啲医药好多钱啦，我好大负担啊，我惊我。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大家都系香港移民过嚟啊嘛，系嘛，我哋能够相识都算系有缘啦。我份人读书唔多，好多嘢我都唔识，不过咧，我就系识得人在异乡，最紧要守望相助。你啲钱啊，留翻俾你太太做医药费，其他嗰啲嘢唔使讲噶啦，我明嘅吓、 啊。我真系好多谢啊，系咧。你系叫咩名话？ 啊，叫我阿珍。 哦，珍姐。 吓、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你叫我阿珍得啦， 都系一句啫， 唔好叫 阿 姐。 咁咪系咯，如果你肯屈就咧，我就要叫你珍姐嚟帮手噶咯，吓、 啊， 多谢晒。 唔好叫阿姐咯。唉，世事真系无常。我去咗帮阿婆照顾佢个太太之后，有一段好长嘅时间，佢太太嘅病情又稳定咗。我哋有时都会趁天气好，三个人一起去公园晒下太阳，又或者去下海边睇下坡钓鱼。 喂，有鱼啊！喂喂，哇，好大条鱼啊！哎呀，哎，喂，今晚有鱼食，叻唔叻啊？ 好嘢！哇，条鱼好大条，有鱼食喎、啊！记得嗰年。亦都系我阿温哥华最开心嘅日子。原来阿婆喺香港系做农夫舞师嘅，由于佢身形比较细粒，所以佢系专帮啲女主角做替身，拍一啲危险嘅动作或者系打斗嘅场面啦。阿婆喺香港咧，我成日睇戏，不过咧我冇见过你个样啊。我想问啊，其实有边套戏咧，真系可以见到你个样噶？ 一个字，冇啊！ 哦 ，sorry 啊， 傻咩嚟啊？冇所谓，喂，做得替身咧，梗系唔系影你个样啊嘛？冚唪唥我哋做替身冇机会出头啊，影唔到啊，影咗都剪咗。 哇，咁样你咁点解要做啊？ 搵钱系咁啦。 阿婆说话唔多。每次讲嘢咧，都系一句起两句止嘅。佢似一个读书人啊，多过似一个舞师。特别有时喺夜晚咧，佢一个人啊坐喺个厅嗰度静嘤嘤嘅时间，更加似。喂，谂紧咩？ 我太太嘅情况越嚟越差，我都唔知点算，冇晒办法。 明白嘅。你太太都明白你对佢好啊嘛，唉，唔好担心啊。 嗯， 喂，多白头发咯、啊。 我入房先。 一个星期之后，唉，佢太太终于都离开咗。阿婆，你唔好伤心。节哀顺变啊！ 好，多谢你。 明白世途多么险阻，令你此时三心两意。 琴日餐馆个老板揾我，我想翻翻去帮佢手，横掂你太太嘅身后事又办好啦，我谂都系时候离开啊。 也恨痴人在旅途洒泪时。 喂，阿婆，咩事？哦，我坐紧车。哦，好。怀念往事，我从来都冇后悔听呢个电话，亦都冇后悔翻去阿婆度，因为我知道我喜欢咗佢咯。哥仔，我翻嚟啦，有冇偷懒？ 哇，珍姐，你翻嚟啦，你早啲话俾我听嘛，我去机场接你啊嘛。 嘥气啦，我惯咗自己嘅事自己搞掂噶。我肚饿啊，陪我饮咖啡。 吓，肚饿饮咖啡嘅咩？ 行啦。系。阿婆仲有冇嚟揾我啊？ 吓，阿婆边个阿婆啊？ 诶，你嗰日咪话有个叫阿婆嘅阿叔揾我啊嘛？ 哦，嗰个白头佬叔叔，佢冇啦，佢冇嚟啦， 成个头白晒。阿婆，你呢几年嘅日子系咪好艰难？阿婆，你究竟喺边？其实